作为资深撰稿人，查小笑在荣耀圈里也是有相当影响力的，粉丝也着实有一些。他的分析向来精准到位，而这篇文章一出，好多人顿时已经大为点头。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再然后，最后一句"脑残粉"一说，半开玩笑的口吻，却也让不少人重视起星星战队来。星星的实力到底有多少，顿时也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并有人已经开始期待脑残粉查小夏能把星星的实力详细分析一下。就在这些热点关注的话题之外，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转会当然也在悄然发生着。每年有这个时候，自由转会总是会有几位的。今年大家太过于关注黄金一代，却略有些忽略其他人了。而这些自由转会的选手里，其实也有一位名气颇大的选手，刘浩。昔日的加世副队长，在和肖时钦的交换转会中来到了雷霆。这一赛季，在雷霆的表现算是相当不错，一度逼近过季后赛区。虽然最终还是没能闯入季后赛，但以雷霆战队的状况，显然并不会有太多人深究这一点。雷霆也始终把刘浩奉为核心，虽然他的作用无法达到肖时钦那样。可是即便这样，合同只有一年的刘浩却还是拒绝了雷霆的续约合同。他从一开始就没准备在雷霆长待，甚至一度期待着冬季转会时就能走人。谁想上赛季冬季转会时正赶上荣耀大更新，各家在转会市场上都变得慎重起来，没人愿意在大更新后未来情况暂且不明的情况来补强强队，刘浩的期望也就落空。到现在，他已经是合同到期的自由选手。作为曾经加世战队的副队长，刘浩的实力其实还是相当出众的，未进全明星却也相距不远，只可惜他同职业的竞争对手是江波涛。这两年轮回风头强劲，江波涛人气狂升，刘浩很遗憾的就被挤在名单外了。这样的处境刘浩着实不满意，雷霆这样的战队他也完全看不上，拒绝了续约。等到夏天后，刘浩终于盼来了其他战队伸来的橄榄枝，当中也终于有了令他满意的强队，呼啸战队。刘浩自由转会加盟呼啸，这应该算得上是七月首日就公布的转会里仅次于孙祥、苏沐橙的消息。而他们这些人正巧都是出自家世，即便刘浩已经离开了家世一年，但显然他身上的家世标签要远大于雷霆标签的。一时间，三笔转会也让得人们更加对加世的陨落表示遗憾。至于刘浩加盟呼啸，在圈内看来又是一次不错的强强联手。核心唐昊、猥琐大神方月、最佳新人赵玉哲，再加上刘浩，这套阵容看起来好像不是特别华丽，但也算相当有力。在各队核心都相当稳固的情况下，刘浩这种次一级的实力派已经算是非常强力的补强了。不过刘浩的转会让人们再次想起了另一个人，肖时钦。同样是合同到期，连当初交换他到加世的刘浩都已经匆匆走人了，肖时钦这边却还没有丝毫消息。肖时钦显然也会得到极多的召唤，肯定拥有比刘浩更大的选择空间，他会去哪家战队呢？圈内众说纷纭，几大豪强都是人们口中经常提及的名字，而这些战队无论哪支得到肖时钦，都将拥有华丽到令人窒息的阵容。联盟似乎正在走向一个明星扎堆抱团的时代。结果最终肖时钦的转会消息出来时，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居然重新回到了雷霆战队。为了追求冠军，他放弃了雷霆，冲着未来来到了加世。结果一年过去，加世竟然没能重返联盟，还要面临解散， 一些尖酸刻薄的粉丝早已经开始旧事重提，挖苦他昔日的决定。圈中没有出现回到雷霆这种猜想，就是觉得面对家世败北这样的尴尬局面，萧时钦更需要证明自己出走的正确，更需要选择一个夺冠可能性较大的队伍。但是他却回到了雷霆，这无异于自己都承认自己昔日决定的失败。萧时钦已经连证明自己的勇气都没有了吗？圈里各种风言风语，但不管怎样，雷霆战队上上下下包括绝大多数粉丝都对萧时钦抱以很热烈的欢迎。 欢迎回家。 萧时钦回到雷霆俱乐部的那天，就看到许多粉丝聚集在俱乐部外，打着这样的标语迎候着他的大驾。对于萧时钦昔日的离开，他们完全不计前嫌，在萧时钦处境最尴尬的时候又给予了这样的支持。萧时钦再也无法忍下去了，泪水瞬间打湿了他的眼睛，他就这样哭着走下了车，在粉丝们的簇拥中回到了他昔日的俱乐部，回到他昔日的家。最后雷霆战队又公布了一条消息，他们以创俱乐部史上纪录的950万收购金额收回了去年随萧时钦一同去往家世的机械师角色生灵灭，同时将家世牧师选手张嘉兴纳入麾下。就金额上来说，一个全明星级别的角色再加一个豪门战队的主力治疗选手，这个价格说得上是甩卖级别。不过生灵灭本就是雷霆养出的角色，和萧时钦一样的回归让人没有多大补强的感觉，倒是张嘉兴的加盟对雷霆来说是罕有的强援。在原治疗选手宣布退役的情况下，张嘉兴的及时到来让他们的实力不降反升。雷霆阵中本还有一位去年同样交换转回来的选手，元素法师贺明，但是他的合同很遗憾不像刘浩只有一年。非自由身的他看到刘浩已经迫不及待地走人，心下本也是非常不淡定，准备主动出击谋求一个新东家。但是现在看到萧时钦回归，而且雷霆还非常有出息地从家世抢来了张嘉兴，顿时觉得雷霆好像也挺有前途。毕竟他的实力不像刘浩那样突出，在各大豪强战队的阵容都相当稳定的状况下，他很难像刘浩这样加盟一支争冠强队并成为主力。如此看来，继续留在雷霆似乎至少可以成为一支冲击季后赛的队伍，还是有一定希望的。贺明这正对未来感到满意呢，结果却收到雷霆俱乐部的通知，表示他不在俱乐部未来的计划中，俱乐部近期会将他送出，而他也可以自行联系一下出路，俱乐部会给予相应的方便。想走的时候不能走，想留的时候不能留，贺明牙都快咬碎了。奈何俱乐部已经如此清晰表态了，虽然死皮赖脸非要蹲在俱乐部耗完合同也不是不行，但是职业选手需要比赛，这种摆明不在计划中的选手战队当然不会需要他上场。不用比赛白拿工资，这听起来好像是个美差，但对于职业选手而言这绝对是毁前途的行为。贺明毕竟还是有点心气儿的，一看雷霆这态度也只好主动去寻新东家。轮回、霸图、微草、蓝雨这些战队贺明倒是想去，但人哪搭理他呀。贺明只能往次一级的强队中钻营，至少想找一个比雷霆好一些的归宿，结果却是四处碰壁。最后雷霆这边给他联系了个去处，贺明一听都快哭出来了。神奇战队今年通过审核刚刚加入联盟，势必要为保级而战的队伍，自己好说以前也是家世这等豪强的第六人，怎么也不至于要流落到一支保级队吧。 贺明有心直接回绝，但是连续被强队拒绝，自信大受打击，又真有点怕最后没队接纳。正犹豫，神奇这边主动和他联系，各种承诺，并保证神奇接下来还会补强，绝对不是一支只甘心保级的队伍。贺明眼见没有别的战队明确对他有意，神奇这边天花乱坠的一番劝说又让他稍有心动。一想，鸡头凤尾，自己当不了凤尾，就去当个鸡头也算不错，总之先享受一下核心的算了。终于贺明点头了，最终以200万的身价加盟了神奇战队。神奇战队高兴啊，神秘地告诉他接下来会有惊喜给他。贺明一怔，惊喜？什么惊喜啊？难不成这神奇战队要从烟雨战队挖来风城烟雨这种全明星角色给他使用那么霸气？结果很快，神奇给他的惊喜来了。家世选手申健、王泽以1725000的总价加盟神奇战队。贺明真的快要哭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惊喜吗？神奇经理乐滋滋地问他， 对手即将重逢的感觉怎么样啊？ 他真想一脚踩到这家伙的嘴上。1725000，就听这个价钱，贺明就觉得神奇战队没出息极了，零头挂个20000就已经够没意思了，你这居然还出来个5000，百万身价的转会得多么细致的讨价还价才能扯皮出一个5000来啊。这样的战队自己想什么收购风城烟雨实在太多心了，别说风城烟雨了，他能把他们原本用的职业角色弄过来就行了。但是没有，申健、王泽两人都已经到神奇报道了，贺明在神奇这边也丝毫没有听到有收购角色的风声传出。三位昔日家师的队友在神奇那山村小学教室般简陋的训练室里相遇了，三人互相凝望着，默默无语，两眼泪花。